话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，说的比想象更快，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，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、 哦、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，充满爱的节拍， 这窗外大雪被掩盖，心一片纯白，燕去不归来，等到青丝白，换一生等待，思念的残骸迷失在沧海，你的笑仍在，梅花会再开，你却不回来，爱铺满青苔，岁月如来一朝退，春宵一生花无美，冬已残留雪纷飞，那泼墨勾勒一灯眉，那最爱的情果早已经荒废，一曲生不轮回，就继续憔悴，怎知繁华岁月去已不再回，那最爱的青春早已经荒废，孤灯天明是谁掏尽了心扉，雪白梦中的依偎，回首前尘路已物是人非，思念的残骸迷失在沧海，你的笑仍在，梅花会再开，你却不回来，爱铺满青苔，岁月如兰一朝退，春宵里生花无美，冬已残留雪纷飞，那泼墨勾勒一灯眉，早已经荒废，空等残烛流泪时黯然心碎，一曲生不轮回，就继续憔悴，怎知繁华岁月去已不再回，那最爱的青春早已经荒废，心扉，吻过一片雪白，梦中的依偎，回首前尘路已物是人非，那最爱的琴声早已经

被欲望包围，就算沉睡也得防备，说别人心里有鬼，怕被爱连累，一滴泪水都怕浪费，出卖的表情冷静却昂贵，其他的感情无价可贵，不会也不会，究竟你是谁？你是那偷情的贼，偷的真爱转身就离开，丢了自己也不敢回来，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，原来没有真心和意头的 seems on.

看透了你，无尽的世界，无尽的你，你把爱情当成金钱的交易，不再为追求千万寒流离，就让泪水冲去爱过的痕迹，回忆是看透爱情，也看透了你。

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。